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V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二，端午小长假已经过去了，今天是我们小长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上班的第一天就迎来一个重磅的利好消息，这对于我们每个人哈，特别是上班拿工资的朋友来说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是什么呢？就是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今天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这是个税法从1980年出台以来第七次大修，也将迎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那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修改的一些关键性的内容，比如说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第一次实行综合征税，就放在一起来征税，原来呢是分开的。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个税起征点，由每月的3500元提高到每月的5000元，每年60000元。还有这次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第一次增加了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的扣除费用啊，也就是说除了刚才那个起征点之外呢，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入一些扣除的项目。此外就是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的税集聚。什么意思呢？就是扩大 3%、10%、20% 三档低税率的集聚。 3% 税率的集聚扩大了一倍，就是从多少钱到多少钱啊，这样的一个范围叫做集聚。现行税率为 10% 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 3%， 扩大了 10% 税率的集聚。现行税率是 20% 的所得以及现行税率是 25% 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 10%， 现行税率为 25% 部分的所得税的税率降为 20%， 相应缩小 25% 税率的集聚。但是呢，对于高收入人群啊，他们的这个税率，比如说30%、35%、45%这三档比较高的税率的集聚是保持不变的。应该说，这对于我们很多上班族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搞得很多人今天上午都没有心思去上班了啊，都在算，按照现在的所得的话，如果说不扣除刚才所说的一些专项扣除费用的话啊，我们每个月能多发多少钱啊？当然。这是税收给我们省下的，当然我们还需要就是开源，能够更加从这个收入的这个多元的角度以及我们提高收入的这种范围的角度哈，来增加我们的收入。今天我们的现场嘉宾是每周二我们的老朋友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虽然说每个人享受这个个税修改的这个优惠幅度啊不太相同，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每个人还是要从自己的职业发展的角度啊来看自己薪金的提升。你分析一下啊，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有一笔意外的收入啊、嗯，不管是单位突然给我们的奖励，还是说我们中彩票，或者是说这个个税啊、 嗯， 修改之后我们每个月哈、啊、多增加了一点钱， 嗯、 那多增加的这部分钱，如果说哈、啊、不是特别多啊，这个几百啊上千左右的钱，我们最好的方式是用来做什么呢？ 女生买三个口红， 为什么？ 男生换个手机。 但是如果说它是每个月都固定的有的。 嗯 嗯，你应该把这部分钱纳入你整体的开销，还是说把这部分钱单独的用来做一个专项的支出呢？ 啊，我觉得个人不同吧，对吧、嗯？但我觉得，保险一点的话，就买个保险 啊、 哦，多增加一份保险的那个成本。 嗯， 然后就是一些追求这个资产安全的一些人， 嗯， 然后追求投资的一些人就买点儿。不能买点股票啊，可以让自己学点什么东西，花点钱，然后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个服务是那种约比较牛的行家吃顿饭聊点天的这样的产品， 嗯， 对，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钱花在建立人脉当中，这也是一个办法。 好，假如说每个月你固定增加了200块钱、300块钱，甚至更多500块钱啊、 嗯， 你是要把这几百块钱分开来支出，还是放在整体的开销里来支出？ 啊、我放整体开销里支出。 嗯，那么这几百块钱，你相当于是，自己原来该怎么花还怎么花，还是说额外的会增加一项新的支出？ 原来我是原来该怎么花还怎么花 啊、 嗯？ 那会不会这增加的钱就润物细无声的被花掉了呢？ 啊，有可能。 嗯， 就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样。 嗯，那对于提升我们自己以后挣钱的能力，到底有没有帮助呢？ 就不好说。 嗯 嗯，就是所以说，就是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会算得特别细，算得特别精，会把这笔钱真分开来花。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增加这笔钱还是少这笔钱，其实跟一个人的花费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就是他过去怎么花，他增加这笔钱，他还是按照什么比例来花。 就我们的消费习惯决定了我们 对 花钱的模式。 他不会因为这个多买一盒烟或者多买一个口红，这个他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来那个什么。 那你觉得如果说每月固定的增加了几百块钱，就相当于老板给你加工资一样，是不是？ 嗯。 所以说你原来的消费模式还是决定了你每个月来怎么花这笔钱，是吧？ 对。 那最不合理的方式你认为是什么呢？比如说每月增加200块钱 的。最不合理的方式就是多买盒烟呗。这是比较不合理，就是消费了。 嗯。 就是没有不知不觉的消费了，这个是比较不合理的。 嗯，好，应该来说呢，还有一些细则还等待出台，当然还没有通过呢，是吧？还没有正式的实施呢，所以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这个个税修改所带来的红利还未知啊。但是应该说这个大的方向我们是看得比较的清楚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如果是各位朋友，您每月多出的50块钱、100块钱，或者是几百块钱，您又愿意怎么花呢？也欢迎您啊，在有空的时候跟您的家人朋友一起探讨一下这个有意思的话题。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应该说个税修改之后呢，作为在大城市要带娃又要上班的这些工薪一族来说呢，着实还会减少一些负担。有一些负担呢是这种开销上的负担，还有一些负担就是这种精神上的负担啊。其实有时候压垮我们的倒不是实际的困难，而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根稻草。那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希望每周二的节目呢能够为各位朋友啊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以及处理现在职场当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最近大家都在看世界杯，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内容也和世界杯有关系。为什么呢？这得说说最近哈、非常引人关注的冰岛队。因为在这次俄罗斯世界杯当中啊，冰岛队是以1-1逼平了阿根廷队。有人细说了，由厨师、导演、牙医组成的冰岛队，比很多职业球员组成的国家队，比如说中国队还要牛啊。那真的是这么回事吗？我们首先呢来听一段啊冰岛队在这次世界杯当中的表现，我们来听一下进球的回放。 传球 不错，不错，超球， 这个球在干扰之下，还有外围，马格努松的打门到另外一侧， 依然在西约尔斯松的脚下扫下， 机会抽进了，抽进了，冰岛队扳平了比分， 冰岛扳成了1-1，分八胜，门前补射，比分变成了1-0。话音未落呀，哎呀，刚刚说冰岛做出有力的回应， 这个回应的太迅速了，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场面， 没错。 而这次进攻就是由他的核心球员 就是西约尔斯松， 他在右边鲁文同伴的配合策动，虽然经过了几个回合的这种来回的这种意外球，但是冰岛队确实是没有放弃， 而且冰岛两次从两个边路往防右区内传的时候，这个暴露出来阿根廷的中后卫的防空能力以及卡瓦利罗的这种出击的防空的能力，几次都没有能够把这个险情化解。 如果这两天大家看球的话呢，应该来说对于冰岛对阿根廷的这个表现啊，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哈。所以说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啊，各种段子啊满天飞，就说啊，冰岛球员啊都是兼职的啊。那事实上呢，很快啊就有相关的资料出来了。的确啊，这个冰岛队的这个门将叫做哈尔多松，他扑出了梅西的点球，同时呢，他也是啊导演了一个著名的饮料品牌的这个广告。同时呢，他参与指导的 MV 也获得了欧洲音乐大奖的第20名。此外他还是个导演啊。另外还有人聊到冰岛队的主帅是个牙医，他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啊开门见山的说，他说为了避免各位媒体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更多的时间，我就直说吧，我现在依然还是一名牙科医生，而且以后我也不打算放弃这个职业啊。话说有一次他参加比赛的时候啊，发现有一个球员的牙被对方打掉了，他还上去紧急的救助了一下，这都是真人真事啊。但是就是有人细说说这个冰岛队的球员都是兼职的这个事儿啊，后来证明啊是谣言，是开玩笑的。为什么呢？因为冰岛23个球员哈，还有教练呢，他们其实都多少在欧洲顶级的足球国家的1级或2级联赛效力，绝对不是业余队。比如说有转会费高达4500万的西约尔兹松，还有刚才进球的这个前锋啊芬博加松，他的身价也是达到1000万欧元。并不是说他们都是这个兼职的，没事玩玩啊，有空了踢踢球，为国家效力哈。那下面呢，要和我们今天的嘉宾华欣哈探讨一下哈。假如说，咱打个比方哈，真的如某些自媒体一厢情愿，假如这都是兼职球员干的事儿，而且呢逼平了啊这个世界顶级球队，你认为兼职真的能比全职干得好吗？ 我觉得有可能。 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主要是觉得可能像北欧这些国家或者像这个冰岛这样的国家，他们的教育效率比较高，或者叫职业效率比较高。因为有些国家就是他能够让自己的每一分钟的效率达到最优。所以其实我们说叫兼职，但是他们是专业的，就是衡量一个人他的技术水平到底是不是专业的，不能看他到底还有没有一份工作，他可能有8份工作，但每一份工作都是专业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事实是人冰岛球队球员不是兼职的啊，不是兼职的，他们都是专业的哈，而且呢是这个在一线效力哈。但是在我们其他的行业当中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兼职干的比全职的还好？ 挺多的，有很多创业的公司，创业的那些创始人他还有一份工作。 打个比方， 反正我认识有一些，就是他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就写代码，对吧？他有自己有一份正式的这个工作，然后兼职给别人去写程序、写代码。 那他的这个两份工作是同一个内容吗？都是写代码吗？ 不是，不太是。然后还有的是他上班的时候正式工作是程序员，然后兼职可能给别人去做一些咨询类型的工作。 挣钱的吗？ 挣钱。 那兼职， 然后有的时候兼职比这个什么还挣得多。 就换句话说，这两个行业完全不相干，就像刚才所说的，什么导演和球员，以及什么牙医和球队的教练，这完全不相干是吗？ 对对对，不太相干。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一厢情愿的希望他们是个兼职球队啊，但事实上在我们的身边就有很多人兼职干的比自己的主业还好。 对。 对，我觉得这个在国内可能这种比例比较少，在国外这种比例，特别是这个像北欧国家、加拿大这样的国家，那个就这样的国家，他们的那个他们这种比例特别多， 为什么 特别大？ 这和他们的 所以我就想丹麦什么，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的教育效率有关系，就是、当然这个可能跟那个我们的教育制度什么关于教育的那个情况了，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中学、小学、大学里边所学到的那些内容，真正在工作中用到了有多少？ 嗯， 对吧？在东亚国家里边用到的比例非常的少，但是在西方的国家，在那些国家里边，他们的教育效率非常高，就是他们每学的一份东西都能在工作当中能用得到。 嗯，这说的是个人自己主观哈、啊，就是说他可能有很多兴趣爱好， 嗯， 同时呢，他有把这些兴趣爱好呢又发挥到了极致。 对。 甚至成为他可以谋生的一种手段。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教育效率。我为什么说教育效率呢？就是说，他对每一个兴趣爱好的培养都是专业的培养。所以你看，冰岛他那个教练，什么专业教练，大概有400多个专业教练。冰岛一共30多万人，然后他们不就是说，大街上随便走一个就看到足球教练，就是足球教练。 对，冰岛是这样啊。他虽然说只相当于咱们这个一个县的人口哈、啊。但是呢，他拥有的这个人均教练数是很高的，是很多的。比如说30万的人口，拥有国家 B 级以上的教练就有639人，平均400个人就拥有一个这个啊非常高级别的教练。英国呢，1.1万人才有一个 B 级教练。英国那么多人，那么大，是不是那么有钱？ 还教得好啊。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假如我是一个对足球很感兴趣的小孩， 嗯， 那我在可能在其他的国家，可能我就不可能去找一个专业的教练，可能就是体育老师，对吧？随便聊踢一踢。那我在冰岛这样的国家，那可能那个体育老师就是个专业教练，他给我施以的这种训练就是非常专业的训练，所以导致了我的技能的提升速度会跟普通提升速度快很多倍啊。 嗯，那这是足球领域啊，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这种领域，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些例子之外，他们并不是有一个好的老师或者是一个好的教练。 不，真的是都有，就这个那些能靠兼职能够迅速快速提升的，他们都是掌握了很好的学习方法，而能掌握很好的学习方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因素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教练 老师，是吧？ 对，有一个很好的老师，他能迅速的给出反馈来 啊、嗯哦。所以说兼职干得比全职还好，或者是多点开花，得益于就是他身边有一个很好的领路人， 对，教育体系，有一个很好的教育体系。对， 你刚才说的这个体系啊，就是教育体系、我们还得说说这个职场的环境是否让他能够去干。我觉得这个空间如果足够宽松的话也可以。你让我想到什么，就改革开放初期啊，80年代的时候啊，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工程师到了周六周日就往某些乡镇企业走，为什么呢？因为对方缺人才啊， 嗯， 那么对方给大价钱请他们来给他们这个做专业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当然那个是他们本专业内的一种服务哈、这得益于当时体制的这种逐渐放宽、那回到现在兼职干一份工作，全职还干得挺好，老板还不会找他鱿鱼，这得益于一种什么样的职业环境呢？ 就是因为在大城市里边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就是各行各业都出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的业态变得极其的多样性。当企业的业态变得很多样性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因为创业公司有很多嘛，然后小公司也有很多，所以而且在大城市里边，它的这个叫什么职业转换的这个怎么讲？起个概念叫职业转换的效率就会很快嘛。你到一个小城市里边，你从这份职业转到另外一份职业，你可能得坐高铁去到另外一座城市，因为这个你现在你自己那个小城市没这工作啊。然后不一定高铁了，得坐个那时候没小城市没高铁对吧？坐个汽车，再坐个火车，再跑到那边去再上个学。那你像四五线城市学个英语都没法学现在。就五线城市你要找一个特别好的学，说我要学让孩子学英语口语，没有，全是英式英语。而到大城市里边，这种学习效率变高，学习资源很高，然后就你想学个东西对吧，手机电脑哪怕坐个地铁马上就能学到，你想干个活坐地铁马上你就能干到，然后手机支付什么这些都 算。换句话说，这是最好的一个时代，可以让大城市的这些朋友们哈、就是应尽他们所有的才华，可以去学到他们所有想学的内容， 对，以及他们可以去干他们所有的事儿，这些成本变得很低。在过去成本很高，就是你要去做一个兼职的成本极高，在现在的这个做个兼职的成本非常之低。 好， 嗯， 虽然说啊，冰岛这个球队啊，确实不是兼职的，但是他们确实之前干过很多的职业，这是事实。 嗯， 牙医啊，还有刚才所说的这个，比如说导演啊，还有什么工人呐、啊、等等，这都是他们曾经干过的一些职业啊。 嗯、 那现在又踢球，专业度还挺高啊，这说明人都可以成为多面手吗？还是说某些人在某些环境下可以成为多面手？ 那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冰岛他可能那些人爱踢球是因为他们大力国家不是在前几年大力的修建了这个足球场， 嗯， 就说白了就是培养这个基层的这种兴趣爱好嘛，对吧？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小孩可能都爱踢球，他们一放学没事干就踢球，就是有这种兴趣爱好的培养，然后再加上有一些专职的教练，然后这样进行这种专业的训练，导致了这能从中很快的找到了一些又有天赋方法又好的这样的一些苗子。 嗯， 那假如换到不是踢球，假如换打乒乓球可能就不一定了。 嗯 嗯， 那作为职场人来说，大家都想去外面兼职，都可以吗？都可以干得比自己的主业还好吗？可以复制吗？ 不，那看你兼职的那个职是不是你想要干的事儿了。 嗯 嗯， 我想干呀，我是那块料吗？ 啊，不，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有好多人是说，哎呀，我有没有这个天赋？但我觉得可能，这个比天赋更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够遇到一个更好的施加方法的人。 嗯， 就是能够给你更好的训练方法，能让你迅速提升的那样的一个环境和那样的一个体系。 换句话说，如果各位朋友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想啊找几份兼职，同时过得还挺好的话。 嗯， 你要首先找到怎么成为你想兼职那个领域的行家，甚至是专业人士。 嗯， 找到这样一个路径的话，不是没有可能，是吗？ 对对对，而且大城市给的机会更多，就大城市你找到这样的人的可能性比在小城市要大很多。 嗯 嗯， 所以说北京是一个充满着机会、梦想和各种。 对，就只要是大城市，就是一线大城市及准一线大城市，这种机会的比率变多。就是为什么大家老到一线城市，因为这可以做兼职。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复制一下，如果把啊，咱北京比作冰岛的话， 嗯， 把你想兼职的那个领域哈、啊，比作足球的话， 嗯， 首先要看这个城市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氛围， 嗯， 有没有这种风气，有没有足够优秀的老师， 嗯， 有没有足够优秀的你的这个同伴， 嗯， 一起来参与， 嗯， 啊，这块的发展环境好不好， 嗯， 如果能够对等起来的话， 嗯， 那么这个领域适合很多人在里面找寻新的机会。 对， 也许啊，你也能够从厨师啊变成某个领域的高手。 对对对，而且他是足球嘛，就是我就是说冰岛是因为他兼职都是足球嘛，你冰岛他兼职做其他体育运动可能就不行。 嗯，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叫做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因素。 对， 嗯，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难，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其实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会遇到很多的领导、同事或者是下属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同事和领导，所以说应该怎么来处理我们和对方的关系，也是很多职场人所关心的话题。那么借着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的世界杯，我们也从中找了一个点，那就是俄罗斯教练和队员之间的关系。那大家都知道，在这次世界杯的首秀当中啊，俄罗斯队呢是以5-0战胜了对手沙特队啊，特别是在第70分钟替补登场的98，他攻入了全场比赛的第3粒进球，刚刚登场89秒就实现了进球。我们首先还是来听一下啊，当时这个进球的录音片段。 传球， 传球不错， 超 球， 这个球在干扰之下。 俄罗斯队这场比赛至少目前战术针对性很强。好的，边路的配合， 好球， 起球， 漂亮， 球， 就吧，就吧， 漂亮，漂亮，切尔切索夫神奇的换人， 皆大欢喜，九八也进球了。 啊，非常兴奋，我们看九八非常兴奋，但是这个球又是17号小将戈洛温的传球，他是今天场上俄罗斯表现最为出色球员。九八， 这个球对于俄罗斯的来说有点轻而易举啊，边路打了一个界外球的 局部，看看，啊，戈洛温的传球太漂亮了， 沙特的中卫在这一刻没有能够及时的干扰九八。中后卫在防守的时候借机会把球和人放在 最高 线范围， 最高兴的切尔切索夫神奇的换人。 这就是这次世界杯当中啊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只登场89秒的98啊进了全场的第3粒入球。那么刚才我们在录音当中听到解说员谈到的一名字叫切尔切索夫，这是俄罗斯的一个传奇的教练啊。那么在这次比赛之前啊，进球的98和教练是有矛盾的，险些无缘参加本届世界杯。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国家队当中啊公然挑衅主帅切尔切索夫的权威，两人就闹翻了，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但是在如果看了这次世界杯的观众印象当中，一定不会忘记，就是他进球之后呢，切尔切索夫啊 对着酒吧敬了个礼啊，微微一笑敬了个礼，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两人的这个恩怨似乎是一笑泯恩仇了，至少在这次世界杯的比赛过程当中，应该说他们的这种恩怨会有阶段性的化解哈。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怎么来看待上下级啊遇到矛盾的时候怎么来处理这个话题。华鑫， 嗯，上下级遇到矛盾的处理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这个教练跟球员之间找了个台阶下，其实简单说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之前可能有矛盾，然后但是呢他没有任何一个机会来去化解这个矛盾，然后正好呢这个球员用了这个进球，然后把这个给教练一个台阶，他然后教练也就顺，或者教练给先给球员一个台阶，对吧，让他上场， 对， 否则的话我要是不想弄那个球员，我不让他上场，我就让他做板凳球员， 嗯， 对吧，我先给球员一个台阶，然后让他上场，然后球员又给了教练一个台阶，两边互相搭了个台阶就下来了。 嗯，好，那前面他们的矛盾是甚至要把这个球员开除出国家队啊， 嗯， 那又把他这个留下来，同时呢还给他这个上场的机会，这体现了教练什么样的一种意图，或者是说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换句话说，我们的领导，如果你跟一个职员不和的话啊，你让他留在你的部门，同时还在重要的关键的时候启用他，这体现出了这个领导什么样的一种格局或者是策略 啊？我觉得这可能也分人，比如说有的人就属于那种叫床头吵床尾和那种， 床头吵架床外和，咱谁和 床头吵床尾和 夫妻啊？ 不是，就是吵过了就过了，就是就事论事儿，就这个事儿我跟你吵，不因为这个人那个什么，然后过了这个事儿之后该干嘛还干嘛。就有的领导会很善于这样的沟通， 嗯 嗯，所以呢其实大家心里边也知道，反正他就属于那种对吧火爆脾气，然后但是也该照着我照着我，跟我只要有能力就那什么就 OK。 这个如果是这样的领导当然没问题了，嗯，但就怕有些领导积怨特别深，他就这不好说啊。但我认为这个教练应该可能就属于那种就有一些火爆脾气，然后但同时比较看重能力，属于实力占第一位，就如果你这个球员是有能力的话，然后那我自然就会想出一些办法来去用你， 嗯 嗯，对吧，除非把我逼到就完全没那个什么的角落里边，我没有任何机会了，那没办法。 嗯，那从球员或者说从职员的角度来说呢，在关键场合不掉链子，不让自己的领导失望，怎么来看待他的表现？ 对，这球员主要是也是其实他可能心里边也想这个修复这段关系，其实我的感觉就是如果 但是他进球绝对不是为了想要修复和教练的关系吧， 嗯，他进球是为了发挥自己的能力嘛，对吧，每一个球员上场他就是球员上场踢球他都会专注的， 对， 就是像这种国家队的球员，他上场踢球都不会心里不会有其他的想法的，他就是专注的踢好球，这件事没有问题， 嗯， 对吧？但是他在进这个上场之前，肯定是想着说我能不能修复这段关系，我用一个很好的业绩嘛，对吧？来去修复这段关系。 嗯，其实我想说的是，你如果和你的领导有矛盾，有关系上的这种裂痕的话，最好的方式是证明自己，你是对的。还是说最好的方式是用一种和稀泥的方式啊，把这事儿就演过去了。 不，这两个都不太好。这个最好的方式是一种办法，就是翻篇儿， 嗯， 就是我们过去的恩怨就翻篇了，嗯，就是此后不谈，然后后边靠一些靠帮助，比如说给老板一些好的绩效，然后或者满足他的某种需求，然后修复这样的关系。 嗯，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把过去的事儿忘了。 嗯。 嗯， 忘了哈。 嗯，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公司职员哈，酒吧，他是为了提升整个球队的这个影响力，或者是提升整个公司的这个业绩， 嗯， 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举动， 嗯， 对吧？ 嗯， 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举动。 嗯， 那这样的举动有利于他和教练或者说和老板的关系的修复。 嗯 嗯，那我们还得说说酒吧这个人哈， 嗯， 他曾经呢在这个俄罗斯这个俱乐部效力的过程当中哈，因为和当时的这个主教练关系很不好， 嗯， 于是主教练就把他出借到了啊， 嗯， 就出借到了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的球队当中， 嗯， 但是有一次呢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那个对手要和自己的东家哈哈， 嗯， 要相遇了， 嗯， 按照协议呢只要他原来的这个东家出150,000， 嗯， 啊，出150,000。就是不是是他出借到的这个球队啊，出100,000给原来的东家， 嗯， 就可以派酒吧上场， 嗯， 最后呢酒吧说我个人掏10,000， 嗯， 我掏75,000，嗯，我要去反击一下把我卖出来的那个球队， 嗯， 最后他在这个 比赛当中表现还非常突出， 嗯， 还逼平了， 嗯， 还逼平了，就结果让他的那个东家哈、啊、想晋级的话还有很多的困难呢、 嗯、 还有很多的变数哈、啊、 嗯， 他自己掏这钱，后来当然他这个第二个东家啊，因为他是临时租用他嘛， 嗯， 教练还挺感兴趣，还挺高兴，他说这钱就甭掏了啊， 嗯， 这个我们帮你掏了， 嗯， 哎，你怎么来看待这个或者说这个球员，或者说这个公司职员的特性，他的性格，就是说我的报复心还挺强的。 嗯， 你不让我在这家公司好好干，一旦我有了对付你们的机会，我绝对啊不留，这个绝对是下狠手。 嗯，我觉得报复心挺强，就讲义气呗、 嗯， 就是说好听点叫讲义气。 嗯 嗯，说不好听点叫报复心强。 嗯 嗯， 就这种职员，如果在公司当中，他在发展当中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说好听点叫嫉恶如仇， 嗯、 就他把他那个。他老板当成坏人了嘛，对吧？嗯，就是这种感觉。这种员工出现的问题，这种员工当然在这种运动场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也有被雪藏的啊。这个什么演艺圈这种经常有被雪藏的这样的、嗯、 是 这样的一些员工。然后那个在企业里边这样的员工一般都不太好。 嗯 嗯， 就是说这名运动员他其实他还是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的。 对对对， 尽管他个人能力很突出，但是。正是因为他某些地方的这个缺陷也相当的明显。 对，在大公司里边，因为大公司里边很讲职场政治，这种员工他的政治的手腕什么的都很差，所以这个一般都很难能够做到特别好的位置。 嗯，所以你看他的这种表现哈、啊 嗯， 影响对他最大的就是这两个不同的教练。 嗯， 就是说这种职员如果在公司当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领导谁罩着他？ 对对对对，对，所以像这样的人，如果真的在职场里边，他确有能力啊，确实有自己的硬技能， 嗯、 那最好的生活方式可能不一定是在一个大企业里边的去生活， 嗯， 去工作，而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个什么自由职业，自己做一个小的创业这样的方式来去工作。 嗯，好， 就我当老大，别你去谁也别那个什么我。 嗯，其实就是碰到这样的刺儿头的。员工啊，或者是球员、 嗯、 其实往往赢得大家尊敬的是欣赏他能够善用他的、 嗯、 能够启用他的领导， 嗯，对， 或者是教练， 对、 啊、嗯，我们祝福俄罗斯队啊，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能取得更好的成绩。那么关于职场帮帮团特别解读世界杯的节目啊，我们也会在适当的时候继续进行，看看这几天还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好，那今天的内容和世界杯有关的就暂告一个段落，我们也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些朋友在工作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比如说自己比丈夫挣的还多，丈夫有心理压力了，该怎么解决呢？ 其实听到这样让人心潮澎湃的音乐啊，很多人呢还是有点能够让自己的心啊飞到赛场当中，飞到比赛当中。不要忘了今天还是个工作日啊，虽然说现在可能是个午休时间，我们还得安心的工作，工作当中还有好多让我们烦心的事儿啊，还有好多让我们要伤脑筋的事情啊。我们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哈。那这几天呢，不知道哈，这个看球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工作的状态和效率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样，他说我的收入比老公高，以前呢在聚会当中有朋友开玩笑，老公呢也就是一笑而过了，但慢慢的我发现老公有的时候会有些尴尬，有些不愿意聊这个话题。现在虽然说他没有跟我说什么，但是长久下去我怕他有压力。我呢是在一个世界五百强的公司当中从事市场方面的工作，收入还可以，他呢是这个公务员，所以说我怕影响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不知道我的担心是不是多余的，我该怎么做呢？哎，华欣，你的来访者当中有没有人问到这方面的问题？ 有类似的， 类似的 啊，就是老公不允许那个，他倒不是说收入了哈，就是假如女方在一个稳定的这种国企工作，收入低，然后他正好外边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收入变得很高，然后他说，最大的阻力是家庭。 哦，那方面是老公不让女方， 老公不让女方 挣 更 多， 发 展的更好。 对， 这块呢，就是女方担心老公长期收入比自己低，心里有压力，影响夫妻感情。 嗯 嗯，你觉得这有共同点吗？ 我觉得有一定共同点。假如老公真的是这么想的话， 好， 就是共同点可能就是社会文化的影响嘛，就是人们对性别的这种影响嘛，对吧？我们也不能说这叫性别歧视，但确实存在这样的因素。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怎么破题。 破题的办法其实也没什么破题的办法，一个办法就是不说这事儿。就是关于这件事不谈就完了。 为什么要不谈呢？ 因为有的时候你谈半天，越谈越那个，就是大家就越谈越烦。 但是现在他不是在猜测吗？如果你不谈的话，你永远在猜测，永远不知道对方心里到底是什么想法。 这个就不用猜测，就是对方不说就当没事儿。对方说了再说。这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帮老公的那个工作找其他的价值呗，比如说你看公务员或者是事业单位稳定，对吧？有很多的业余时间，有些时候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再怎么安慰，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算收入不能算月薪，我们要算时薪。 你在这儿为老公解压，犯得着吗？就是说老公的压力需要我来解吗？ 就是你给自己一个解释吗？你给他一个解释吗？ 对啊，这不应该是他自己想的。 假如他要烦，你再给他一个解释吗？他要是不烦就没事儿。 就是前提，华欣的建议就是说，他不谈你不提， 对 他要谈了，你再给他 一些其他的解释嘛？你说，你看你这很多稳定啊，真是的，这家里边有孩子，那还不跟这都是那个你能帮着接孩子，有很多这样的，那这个价值，这个也算，这要算钱也不少钱呢，对吧？然后第二个，你要算，你不能算月薪啊，你得算时薪啊，对吧？对吧？我这天天加班是月薪是高一点，但是你算你除一小时，我工作小时数也高啊，对吧？你这个加班可能比较少，一个月挣四，一个月干。不是一个月，一周干40个小时，你算时薪可能比我还高呢。 好，但是道理归道理，面子归面子啊，怎么来解决这种传统文化？也不能说传统文化，社会文化的影响对于她老公面子上的这种冲击。 这事儿不能，这个问题不是她疼，这应该让她老公疼才对啊。对吧？ 就是我挣这么多，我有错吗？没错， 对啊， 对 啊，就 是你没错，你老公要是受不了社会的压力，那是他应该调整。 对啊， 但是毕竟我们还是夫妻一场啊，不能看着他自己在那煎熬还走不出去啊。 那做心理咨询呗，俩人做那种家庭的心理咨询呗。 那还得谈吗？ 对啊，那就是她老公愿意解决这个问题，她老公有这个希望。就是她老公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难道连试探一下都不用吗？ 什么叫试探一下？ 就是刚才华欣所谈的，就是不要谈啊，除非老公有一天表现出来了。那么难道不能旁敲侧击的试探一下吗？ 还有钱是全家的呀，真是的，你钱多挣钱多难道不好吗？挣钱多房贷压力还小呢。 那关键是有的大男人不这么想啊。 对，就是关对啊，关键是不那么想，那你要挣钱少，那挣钱少，那可能背的压力就大了。 所以啊，你是不是得试探出来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 反正这个事儿不能，就是你试探也可以试探，但是你不能，就是这个夫妻是不能来去测的 啊，不能测、你到底爱不爱我？ 对，不能测这些东西是不能测的，一测就有问题了。 哦，这个过来的朋友，你们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的啊？夫妻之间经不经得起这样的一种 测试？就你不能去考，你不能故意去考验的 啊， 就这 故意去戳一下他的敏感的神经，是不是？ 对对。 嗯，当然如果说啊，咱们说的是如果先生如果还是挺在意这件事、挺在意他收入比自己高的话，你觉得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出来？ 对，这个可能 男的不会直接说，哎呀你这现在 男的可能会说你换一份工作吧，你看你工作压力这么大，对吧，天天加班，这家里边还有孩子，你顾不了，你也顾不了孩子， 要不要回家了， 对， 几点了， 就这些事儿嘛，对吧、男的就肯定会这么说嘛， 从这个角度来， 对吧，你得顾家，你是一家里边的母亲，你是什么什么、你得顾家呢，家里边家务什么的，他会拿这事儿来、 哎、就是说如果这些问题过多的出现在你们的谈话当中，你心里就要有意识了，这可能是先生对你 对 有不满意了， 对， 只不过这是一个突破口， 对 对吧， 对， 嗯，好，如果说你挣的又很少同时又很辛苦的话，先生会这么说吗？ 会说呀，更会说了，对吧，你看看你天天忙，然后你又不挣钱，你在外边忙你还不挣钱，你说说你看，对吧，然后家里边还一堆事儿， 嗯， 那你能不能换一个说不忙，这个也不挣钱没关系，就挣不挣钱没关系，对吧，能不能换个不忙的然后忙家里，其实老公不在，有的老公不在乎见你挣多少钱，不，他并不这个对你挣多少、他在乎的是你别天天忙， 嗯，这先生事儿真多， 嗯， 我都觉得多，当然这是我们假象的几种可能性哈、对，换句话说你不用太主动去试探，到火候了他也会冒咕噜， 对、 他会体现， 然后还而且还有一个，有这跟人不一样，有的那个男方就是丈夫可能会觉得反正这挣钱嘛，就一家子的钱，就大家已经是一家人了，对吧， 这是最好的结果， 对吧，甭管谁挣，那他可能烦的就是女，他可能心里假如他还大男子主义有一点那个什么、那心里可能就会认为说你挣钱可以，但你不能不顾家里边啊， 又要挣着钱，时间上还要顾着家， 对，他可能会这么想，你知道吧，就是你挣钱多你比我多没关系，但你不能不顾家里边，很多人是其实是这么想的， 哦，那这个要好好上一堂课， 对，那你就得做选择嘛，那你就得让我做选择，或者你做选择，说我是想选择挣钱忙不顾家，还是选择顾家挣钱少，你愿意，你希望我做哪个， 换句话说职业有不同的阶段，可能某个阶段注定是这样的，在过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你相对的时间就多一点，挣的钱也不会很少了， 不好说，这件事也不好说，对，有的时候现在很多的职业都是你要是挣钱多，往往你付出的 对大面 的时间都 对大面都是这样子哈、换句话说如果老公有这方面的意图了，那也许是你们坐下来心平气和谈的一个时机，但前提是、这事儿吧不要过多的或者说过早的去涉及，是吧，除非你的老公已经有这方面的表现了， 所以这个得看他什么情况、 其实不容易啊，听完这位朋友的这个咨询，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职业女性在目前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不容易啊，又要处理工作当中的困难，又要面临家庭方面的挑战啊，此外呢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年龄所带来的一些生理和心理的这样的一些反应，所以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如果有很多的老公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衷心的希望哈、你们的夫妻关系越来越好，不要因为收入这件事情啊成为你们吵架的导火索。这里是职场帮帮团，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华欣今天的光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歌舞，朋友们明天再见。